对你某种未来，暂时别给我答案。 Just another day， 流泪比微笑勇敢，大不了心碎不算危险。我相爱越难越爱，真爱由我来释放，没有人祝福我就比谁更乐观。我相爱越痛越爱，真爱别让我独来，回应我一些该我的爱。 Love is on the way， 摔进我就别松开，我的错觉不安自然都与你有关。 Never be too late， 我只怕它太频繁，我愿意体会就算危险。我相爱越难